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170章，那个扶桑人啊，瘦猛猛，尖嘴猴腮，一对眼就闪住狡猾嘅光，头戴住一顶帆布帽，俾阿李宇咁一踢，两只脚一弯，跪咗喺个沙滩上边。呢三个人可能亦都冇料到我哋会有咁多嘅同伙，又见到豆腐啊乜都唔讲，揸住把刀系咁劈啊劈下，即刻就将我哋当成系啲凶神恶煞唔好嘢嘅人，先前嘅嚣张气焰一扫而光。三个人六只眼啊飘嚟飘去，都唔知系打紧啲咩鬼主意。豆腐讲，一见就知道唔系好嘢啊！嗱，而家你阿爷问紧你话，快快脆脆啊交代出嚟，你哋上嚟个岛度做乜嘢？嗰三条友亦都唔同我哋夹硬嚟，干脆系扮做中文唔系好识。嗰、那个识啲中文嘅油光豆皮肥仔，佢又讲：你哋讲啲乜嘢啊？我听唔明噶，放开我哋！林教授啊，皱咗一皱眉头讲：你哋撞见佢哋嘅时候，佢哋身边有冇包啊？包？一时之间我唔系好明咩意思喎。我反问佢：有包同冇包有咩区别啊？林教授讲：呢、这个其中嘅区别就大啦。如果佢哋三个人咁样样嚟到个岛上边，肯定就有咩装备嘅。如果冇装备包，咁就只能够讲明一个问题，佢哋可能仲有同伙，而大部分嘅装备就喺佢啲同伙嗰边。佢呢一句话就真係提醒咗大家啦。我啊真係忍唔到啲三条友仲喺度诈傻拖延时间个样。我见到个肥仔仲喺度懵下懵下扮呆，我一脚啊踩住佢哋后颈，将佢成个人啊揿咗喺个地下。稍微一用力，哇，痛到佢喺度叽叽呱呱喺度哭爹嗌娘。我同阿豆腐洗咗眼色讲，将佢个嘴塞住。豆腐得令，即刻周围望咗一下，随即就将自己就物除咗落嚟，系咁向嗰个人嘅嘴里面一塞。我啊真系笑，心谂，唉，真系不愧为我兄弟，呢一招啊真系够晒阴湿啊！偏偏而家当事人仲一副理直气壮咁嘅严肃样。咁一嚟，嗰、那个肥仔嘅身体即刻就变成一个弧形，个面啊贴住个沙，条颈啊俾佢踩住，趌高个啰柚喐都唔喐得。佢咁样样，但凡一用力嘅话，佢嘅后颈嗰啲骨头就会转心咁痛，偏偏又嗌唔出嚟，吓到另外两个扶桑人啊，当堂擘大个口，额头啲冷汗啊系咁飙。我话讲，等咩时候想讲啊，先将你物攞出嚟啊！嗰、那个肥仔一听，眼睛啊碌到大一大，出力咁拧下个头，表示佢要招供。豆腐先将你物一扯，等佢啊好好配合。只听到个肥仔话：佢哋一班人呢，只系普通嘅探险队，相当于呢个游玩性质咁嘅啫。啱啱就见到阿英一个人，咁样先起咗色心啊，将人哋绑起上嚟。我一听咁样讲，肯定系车大炮啦。如果正常嘅探险队点会啊问都唔问啊将人哋绑起上嚟，然之后带出去耍流氓嘅？我见佢唔讲老实话，狠狠咁啊踢咗佢几脚，伸到条友咧呱呱叫。但系后来点样揼佢，个肥仔都唔肯讲实话，眼睇住太阳就要落山啦。李宇而家吟吟沉沉咁讲：，哎呀，真系睇唔出呢几个人个嘴啊，真系几紧噶。唔通我哋真係要上呢个满清十大豪人，佢哋唔嫌痛我都嫌麻烦啦。吴思东就讲：诶，万一佢哋啲同伙搵到嚟嘅话点办呢？我就搵咗附近嘅三棵树，将三个人绑喺棵树上边。我讲：我哋有枪，驚咩呀？其实呢三个人都俾我哋揼啊揼够㗎啦。打到佢哋已经鼻青面肿，如果唔系来历不明、形迹可疑嘅话，我哋而家就可以直接放人。不过而家呢一种情况，放咗人，呢啲人就会带埋啲同伙，就会心生报复。 我哋本来諗住岛上冇人嘅，可以放开手脚嚟做嘢。点知而家多咗呢几个扶桑人，如果稍为不留神，可能就真係会坏咗好事。我就决定将啲人就咁绑住，听日一早大家就离开。佢哋三个既然有同伙嘅话，到时必然呢就会有同伙嚟搵。呢、这个岛讲大又唔大，讲细又唔细，到时两班人亦都唔容易撞头。即使又真係碰咗头，如果佢哋唔系惹我哋咁就算数。万一佢哋真係心生咩歹心嘅话，我哋支枪真係唔系食斋嘅。我将我呢个諗法一讲，大家都同意，亦都唔再多费事啦。将收集嚟嘅食物就做咗餐饭，食饱饮够之后，我哋又攞咗啲芭蕉叶铺喺个地上边，就系咁就瞓咗啦。由于呢个岛上难免咧会有啲蛇虫咁嘅嘢，所以我哋安排咗守夜。呢一样嘢就自然由机械人四个嚟包办，佢哋每个人轮流两个钟头，亦都唔会太攰。哗哗声嘅海浪加埋风声，好容易就催人入梦嘅。我好快就沉沉咁瞓咗过去，亦都唔知过咗几耐，啱啱喺度发紧梦嘅时候，黑夜里突然间响起咗一声嘅惊叫，震到啲海雀嘅周围扑翅，我亦都喺梦中里边醒咗过嚟。篝火依然系烧得好旺，天际已经系黎明啦。我被嗰个声音一下子就吓到爬咗起身，警惕咁讲：出咗咩事啊？原来发出声嘅系机械人四号，佢守夜系最后一班。呢阵时佢正望住椰林个方向，一副好似见咗鬼咁嘅样。其余嘅人亦都俾佢嘅惊叫声嘈醒，顺住佢目光一睇，我只觉得自己眼部细小嘅肌肉已经有啲不受控制。嗰度系绑住三个扶桑人嘅，因为呢个时候佢哋三个人条颈都已经拧埋一边，成身俾啲血染到红晒，从条颈嘅地方仲喺度流住涓涓嘅血流，将啲沙都染到红晒。点解会咁嘅？我头皮一阵发麻，心諗呢几个扶桑人虽然係形迹可疑，但係我都冇諗过要搞死佢哋㗎噃。林教授呢阵时反应亦都快，即刻就叫快啲救人。大家七手八脚攞啲药物出嚟，准备同佢哋止血。行緊一睇嘅伤口，只觉得我个心脏好似俾隻手狠狠咁揸咗一下咁。睇见嗰条颈流血嘅伤口，显然系被咬破咗动脉，而嗰个伤口嘅痕迹，显然系人咬出嚟嘅。喂喂，醒下醒下，坚持住坚持住！豆腐虽然琴日啊打闹得最紧要，但系到底都系三条人命，依阵间亦都忘记咗世仇咧，紧张咁喺度嗌住人。点知奈何我哋带嘅药物急救系真系有限，喺我哋施救止血嘅时候，呢三个人就已经断晒气。经过咁样一番嘅搞作，几乎个个人身上都带住晒血污。睇见眼前血淋淋嘅三具尸体，再望住佢哋颈上边嗰个人咬出嚟嘅牙印，只觉得我哋个背脊唰唰声飙住凉气。系边个呢？居然会用呢一种方法去咬死佢哋？所有嘅人都喺度谂呢个问题嘅时候，喺一瞬间目光就聚集喺机械人四号嘅身上。机械人四号平时虽然话提起食呢就有啲失态，但系大多数时候都系冷静同埋机警嘅。佢喺而家已经快速咁回过神过嚟，对我哋解释讲当时嘅情况。由于是最后的一班，又已经是黎明时分，天色就已经微微光，所以他有点放松警惕。啱先就觉得有点急，所以他想找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放低几两，毕竟不能够离得太近。不是呢个阵未攻过来真的有点不好意思。从去到那里莫负猫坑再返返来，大概是10到15分钟左右。而等佢返嚟嘅时候就已经变成咗而家咁嘅样啦，所以佢先惊叫咁出咗声。亦就係讲 呢三个人大概系喺15分钟以内俾人哋暗生咬死。从颈嗰个狰狞嘅伤口同埋黏稠嘅血液嚟睇，大家嘅脑海里面或多或少都构成咗一幅画面。机械人四号去放锚，大家瞓到熟，竟然有人将三个人咬死。呢一个系一个正常人会做出嚟嘅嘢咩？阿英打咗个冷震讲：哎呀，系边个搞噶？李宇皱咗皱眉头讲：反正唔系我哋呢度啲人，我唔会判断失误嘅。就算有人杀人啊，亦都唔会用啲咁核突嘅方式噶。之前大家都手忙脚乱，都唔得闲细谂。而家安静落嚟，我突然之间发现咗个非常明显，但系一直都俾我哋忽视嘅线索，就系海滩上留低嘅犯罪脚印。呢一串脚印好清晰，而且有一个来回，分别就系通往海入边，仲有佢系一个赤住脚嘅人。豆腐倒吸一口凉气讲：人系喺海里面出嚟，先上岸咬死人，然后又返返个海入边，咁唔通系海鬼？我讲鬼系无形无质嘅嘢，点会将个人咬死啊？肯定系有啲咩古怪，等我去睇睇先。我打咗个招呼，大家呢阵时先真正瞓醒。之前大家手忙脚乱去救人，亦都冇顾得上着鞋。就系喺我套只鞋上脚嘅时候，脑里边突然间出咗一个想法。呢一个想法可能系有啲离谱，需要去到海边先可以确认嘅。一班人就顺住脚印匆匆忙忙嚟到海边，但系见到嗰一串脚印，一下子就步入咗水入边。呢一下就真系叫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嘅。一个人点样会从海里面上岸，然之后上咗岸之后又乜嘢都唔做，咬死三个扶桑人又返个海入边。即使系海鬼呀，佢都唔会咁得闲呀嘛。再讲呀，点解呀淨係咬啲扶桑人又唔咬我地呢？按照道理嚟讲，呢度系扶桑地界，即使真系有海鬼呀，有乜嘢民族仇事，亦都应该对我哋先下手啊。我睇住沙滩上边嗰一来一回嘅脚印，之前隐隐约约冒出嚟嘅猜想，不由得慢慢清晰起上嚟，越諗就越觉得手脚发凉。顾文敏啊，胆大心细，一下子就发现咗有啲唔妥，佢轻声咁问我：点啊，你嘅面色咁难睇嘅？大家一听到呢句话之后，目光就望向咗我身上。段飞又讲：咦，陈大哥，你一向呢就最有主意嘅，你讲下啦，究竟系咩回事？唔通真系有人住喺个海入边，而且仲会系上岸嚟害人？李宇又讲：莫非系鬼婆？鬼婆呢系海边人嘅叫法。咁各位讲粤语嘅听友就唔好误认为系我哋叫嗰啲西人女人嘅称呼。海边人叫嘅鬼婆其实就系叫水鬼咁嘅意思。民间对于水鬼嘅描述系话呢，水鬼系啲人死后所变嘅。有啲系冇实体，有啲系有实体。咁具体系点样分亦都不得而知啦。咁有实体嘅呢，相传呢生得呢系一个好似毛茸茸嘅黑肉球，有啲又话系白肉球，据说仲曾经有人捉过啲水鬼添。嗰隻嘢捞上嚟嘅时候圆碌碌，恶臭无比，身上边嘅黑毛比女人啲头发仲长，只有点火先能够烧死。而海里面嘅鬼婆亦即系水鬼呢，同嗰啲江河湖泊入边嘅水鬼生得又唔一样㗎喎。海民传言呢，佢哋就生住人嘅身体，就同人形呢一般就冇咩两样嘅。只系喺个啰柚后边有条黑色嘅尾，冇鼻同埋眼，成块面上边只系生住一张嘴， 会爬上岸吸人血，所以一到咗夜晚黑，海边嘅大人都唔会俾啲细蚊仔在海边玩㗎啦，惊住佢哋会俾鬼婆吸咗。